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沂蒙六姐妹是革命战争年代在山东沂蒙山老区涌现出的一个女英雄群体，她们住在蒙阴县野店镇烟庄村。这六个女英雄分别是张玉梅、伊婷珍、伊淑英、季珍兰、龚芳莲、杨桂英。现在虽然沂蒙六姐妹当中有几位已经去世了，但她们的英雄故事还被人们广泛地传颂着。2009年上映的影片《战争中的女人》沂蒙六姐妹就讲述了这些之前模范的英雄事迹。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在本次旅行的电影之旅当中，让我们一起去沂蒙山的革命老区来听一听沂蒙六姐妹的英雄故事。1947年3月，孟良崮战役前夕，在山东沂蒙山区烟庄村，吴刚饰演的马副区长正在向乡亲们做准备粮草的动员工作。 陈毅司令员、粟裕副司令员，让我转告乡亲们，华野要在这儿跟敌人好好较量较量。有了咱们乡亲们的大力支持，别说是区区40万人，就是蒋光头把他的几百万军队都拉来，也让他有去无回，葬身在这沂蒙山腹地。 坐在台下的军嫂春英忍不住打断了马区长的演讲。春英由刘玲饰演。 马副区长，您刚来咱沂蒙山吧？咱这是老区，这些道理都不用讲，这解放军是咱的子弟兵，俺不帮谁帮啊？您就直接安排了吧，这都快晌午了，俺家那等着拜堂呢。 好吧，那我就不多啰嗦了啊。任务紧急，咱们村的任务是5000斤粮食尽快磨成面，把它做成煎饼。5000斤马草啊，越多越好。200双军鞋，越快越好。 马副区长会后也去了婚礼现场，范志博饰演的妇救会会长兰花正和大家一起唱歌为婚礼助兴。 根据地理预备唱， 根据地理 预备天地， 新郎和新娘呀，咱们大家喜洋洋呀，庆祝你俩 二拜高堂。 咱君子不作假呀，踏破封建礼纲呀，扭起秧歌来唱歌呀，咱们青年的解放呀。 夫妻对拜，送入洞房。 听着这婚礼挺热闹，其实和新娘拜堂的是春英怀里的一只大公鸡。这是为什么呢？听完喜宴上春英婆婆跟马副区长的这段对话，您就明白了。春英婆婆由曹翠芬出演。 老婶，快点！这就是新来的马副区长，特意来道喜的。哦， 大娘，恭喜您呐！恭喜您，恭喜您！ 嗨、日子是两家早就定下了。 好嘞。 儿子在队伍上回不来，两家商量着，还是按日子把门子先过了。 对， 在哪儿等都是等。按老辈儿的办法，女婿不在，老嫂子抱个公鸡也能拜堂。 嗯，大娘，早过门，早团圆啊！我知道，你这俩儿子都在部队上，你这老伴儿打鬼子的时候给115师送弹药牺牲了，您就是我们的大后方啊！啊，大娘，这个是我从延安带来的， 咱们这儿暂时花不了，您收下，等全国解放了一定能花，您收上。 哎呦，别别别，你看看 今天真是好日子。 是是是是， 今天真是好日子，看看区长都来随礼了。 哎呀，你看看 没来的不等了，开席。 好，来，哎呀， 在远处的枪炮声中，这场没有新郎的婚宴开始了。婚礼过后，新娘子月芬和嫂子春英还有婆婆一起忙着为前线准备干粮。这天，春英和月芬一边聊天一边磨着粮食，新娘子月芬由里面出演。 也不知道这队伍都开到哪儿去了，上回来信说是要往北开，在咱这边又要开战了。 是啊，哎，嫂子，他哥俩在一起吗？ 没有，他哥比老二早走两年多呢，那时候臭还不到一岁，还不会叫爹呢。 咱大哥在队伍上当啥了？ 上回来信说是当排长，还是去年过年来的信啊？ 嗯，啊，他呢？ 谁啊？ 就是他呀。 新兵蛋子能当啥？当不当的，平平安安的就好。 嗯。嫂子，你过门前见过咱大哥吗？ 我上哪儿去见去啊？我家离咱这儿200多里地，我出门3天才到，那毛驴把我的屁股都给磨破了。过门那天啊，一直折腾到夜里，困得我呀，我是啥也看不清，啥都不记得了。到了白天，我又不好意思，我好长时间都闹不清他长得啥模样。咋了？想女婿了？ 俺面都没见过，咋想啊？俺就想知道他到底长啥样。 我想想啊，比他哥高一点儿，黑黑的，宽肩膀，不胖不瘦的，哎，就那模样吧。 想不出啥模样。 哦，对了，臭长得跟他叔怪像的，差不多就臭那样。哎，干活呢。 月芬赶紧跑进屋里去看小侄子臭儿，试图从臭儿的脸上看出丈夫难成的样子。在燕庄，几乎每家都会有人去参军，秀儿的哥哥大壮也是其中一位。秀儿的爹看村里为部队准备了那么多粮食，知道肯定要有一场恶战，于是他就让秀儿写信叫大壮回家。 你见信以后赶快跟队伍上首长告假，火速返家。 爹，你就骗人嘛。 这哪骗人呢？啊，你娘见天晚上哭天抹泪，你哪知道啊？你哥要不回来看他一面，他就吃不上今年的新麦子了。 那俺娘也没住病躺炕上，那个扭的欢声着呢。 你不这么写他能回来吗？部队上能给假吗？那么大闺女死心眼儿。 那你自个写吧，俺哥回来该送俺了。 我自己能写，我用求你？我花着钱供着你哥去上学啊，半道当兵连个招呼都不给我打。还有你腾着功夫叫你上识字班啊，到了了叫你写封信吧，我还得陪着个孝人。我叫你这么写的啊，我看你哥那个小兔崽子敢怎么地你。兔崽子，简直一窝兔崽子。 还有吗？ 你写到哪儿了？ 一窝兔崽子。 什么一窝兔崽子？ 现在我们已经认识了沂蒙六姐妹当中的春英、兰花、月芬、秀儿，接着呢，地主家的童养媳黑燕要出场了。这天晚上，黑燕给二宝洗脚的时候，二宝娘一边织布一边把黑燕给训了一顿。 黑燕啊，我今天问方子娘了，她说她家的军鞋定量是3双，咱家怎么是13双啊？ 哦，你们三个加上我的，俺就4双。 你给我过来，你什么时候算一号人呢？ 俺跟兰花要求的，我说应该有俺一份，兰花答应的。 你主意也太大了吧，你还没过门呢，你在我们家就是一个使唤丫头，你凭啥算一号人呢？ 哪回不是我做的最多，凭啥俺不算？ 你干是给我干，那你给我干不应该啊？真是的，我养你这么大我容易吗？你可长脾气了。你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 这儿没有，外头有。反正俺不是你的使唤丫头。 哎，哎，我说，哎， 你给我回来！他爹，你看看你，这个小丫头片子，这不是要反天吗？他爹，我跟你说话呢，你聋了你？ 这一仗，小不了。 啊？ 和地主家的抠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军属春英婆婆，她为了给部队准备煎饼，带着春英没日没夜地干着。这天一大早，老太太刚闲下来喝了口水，就看见岳芬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 娘，俺又听见打锣了。 哦，队伍进村了，准是张师长他们。 您咋知道的？ 前些年他们在咱们这一带打鬼子，待的日子最长，他们进村狗都不要。 娘，俺 去吧，去问问南城的队伍到哪儿了，保不齐哪天就回来了。 娘，您都两天两夜没合眼了，快歇着吧。啊， 俺好着呢，别的本事没有，不会打仗放枪，就是精熬。快去。 哎， 岳芬看队伍时，秀和好姐妹小贺也来了，小贺有王莎莎示意。 新娘子，你干啥呢？ 俺看队伍呢。 小女婿啊，这是八总，你女婿在六总。 没走，俺就看看。哇， 俺哥在九纵教导团也定亲了，他在灵异上学，俺爹给他定的，不算数，定两回了都。 那 啥呀？ 不那啥， 连庙都没见就嫁了，这可不像十字班啊。 没人说好着呢， 你俩说啥呢？你跟俺说说。 你也是，没人说的话你也信啊？ 那你说，你跟俺说说。 哎呀，咱走吧，咱去看炮去吧。 敢说说呀， 去。哎，西方肚子里吧，跑着呢，敢从俺头一放。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接下来的电影之旅当中，我们继续来欣赏影片《沂蒙六姐妹》的录音剪辑。在1947年的孟良崮战役期间，沂蒙六姐妹不分昼夜，在村干部和民兵都上了前线的情况下，主动挑起了村里拥军之前的重担。当时的鲁中大众报发表了题为《妇女之前拥军样样好》的文章，报道了他们的模范事迹，称他们为沂蒙六姐妹。前面的旅行当中，咱们说到了燕庄村支援了张师长的队伍，之后燕庄之前的任务就没有间断过。这天春英婆婆领着两个儿媳妇在烙煎饼，却发现粮食不够了。 娘，没粮了，这炮一响就得备干粮，有多少都不够。 把咱家的粮食拿出来先用上，咱也不多了，都倒上。 咱大人好凑合着，得给凑合一口啊。 此时秀儿家也在为支援前线准备着，秀儿和小贺在自己的小腿上搓着麻绳，秀儿娘看见两个女孩感到十分的心疼。 贺， 哎婶， 这腿可不能再搓了，腿烂了你就走不了路了，说不定哪天咱们要转移呢。 没事儿， 听，这炮也不知道是在往哪儿打。 马区长说过，国民党派来了几十万人要跟华野干，华野准备就地把他们给收拾了。 你哥他们也不知道开哪儿了。 要打仗了，就算是收到信，估计也不能回来了。 正说着，大壮竟然就回来了。大壮由李晨出演。 秀儿，娘。 哥。 哎， 是你吗？大壮，他爹，他爹。秀儿，关门去。 哎， 大壮，壮啊， 秀娘拿着油灯把儿子看了一遍，生怕有个伤口什么的。 娘，我掉了两根汗毛，您也看得出来， 一走就是好几年，也不管爹娘的死活了。 住手！ 爹，那咱们不也得把这仗打完啊？等打胜了这一仗，我一定回来孝敬您和我娘。 这一仗可小不了，连老将都出马了。 可不是，我们这次是和国民党王牌军74师干， 南边可开了炮了。你们队伍是往南开还是往北开？ 往南啊。 我告诉你儿子，炮弹可不长眼呢。 爹，我长着眼呢，打了这么多仗，这不好好的？ 这个话可高低都不能说啊。 船上孩子不去行不行？娘就你这么一个儿。 娘放心吧，我小心着呢。 我哥他们团在西部休整，首长让他回来看一眼俺娘，明天一大早就得走 啊。 就这一会儿，秀和小贺就给大壮做了一碗面。 哥吃面。 哎， 哥。 小贺啊。 嗯， 刚才我都没看出来，这么多了啊。 啊。秀，一会儿跟小贺去他家睡吧，啊，让你哥待会儿好好睡一觉。 我跟哥有话说呢。 明天早晨再说，听话。你哥走了40多里山路，看把他累的那样子。 我不累。 那哥，天一亮就回来，等我回来你再走啊。 去吧。 走，秀。 秀，你哥回来的事儿别满哪说去，人家好多人还回不来呢啊。 哦，知道了。那走了，婶儿。 哎， 走了。哥，哥你可以等着俺啊。 走吧。 还那小子是。 慢点吃，别烫着。 滚蛋饺子回家面，还是家里做的饭好吃。 第二天早上，大壮就要走了。 战场大壮就要归队了，请二老、两位首长回屋歇着吧。 没个正形。哎哎哎，在轿子里头啊，我藏了一坛子好酒，你把它拿出来，带给部队首长。 喝什么酒啊？那打着仗呢。 叫你去你就去。多少年使唤你一次不行啊？ 快去去！ 大壮没想到爹娘竟然把他锁在了菜窖里。 您这是干什么？ 大壮，爹对不住你，就这一回，咱老韩家就你这么一根苗，咱不能对不起祖宗。 爹，您先把门打开再说。 打完这仗我就放你走。爱上哪上哪啊。 您怎么这么糊涂啊？这不是让您儿子做逃兵吗？ 哎，队伍上首长批你回来，你怎么能叫逃兵呢？这里头啊，我都给你收拾的利利索索的，你就好生待着。 我啊，这就叫你娘给你做好吃的哈。 爹，爹你这是干什么呀？你把门给我打开。 秀这时候也从小贺家回来了。秀儿不敢私自放哥哥出去，于是他就和小贺去找兰花姐。 秀儿，你咋了？你肚子疼？ 你才肚子疼呢， 俺肚子不疼。 你俩干啥呢？ 哎，兰花姐，找你有事说。哎， 我这有急事，看见春英姐没？就把她给我找来。 哎，找你有急事？ 哎呀，这啥事还比打仗还急啊？ 就是比打仗还急。 啥事啊？ 俺爹把俺哥给关起来了。 你哥回来了？ 小声点儿。昨回来的。俺爹不让给别人说，你看他把俺删的。 那咋办呢？ 俺要知道咋办，就不来找你了。你可千万别说是俺说的。哎呀，你赶紧想办法把俺爹给引出去，要不俺爹得拼命，眼珠子都红的。 秀，要不你哥……哎呀， 怎么办啊？俺哥都快急哭了，他让帮他想办法。兰花姐，你说俺到底该听谁的呀？ 行行行，再想想办法。哎，不行，我还有大事儿，我忙完大事儿再跟你合计啊。 兰花的大事就是去找春英， 兰花找到了正要去借粮食的春英，告诉了春英一个噩耗。 春姐，春姐， 兰花， 哎，咋了？你跟岳飞处的咋样啊？ 他这臭比俺对他都强，俺婆婆喜欢着呢。 婶子这边忙坏了吧？ 哎呀，你到底有啥事儿？还忙着呢。 俺在区上开会，看见区长，让俺给婶子问个好。春英姐，你知道俺爹是给八路军送信，被二宝他舅给告了密，死在日本鬼子手里了。俺娘又病又气的，没几年也咽了气。俺那年才13岁，俺知道失去亲人是个啥滋味儿。春英姐，春英姐，大事这么大的事儿，俺不能不告诉你。这也是俺到区里开会，区长交给俺的任务。要不先放在 春家， 等打完仗俺跟你一起，不管多远的路，俺都把他从部队上接回来，接回家，埋在沂蒙山。春姐，你说句话呀！你咋了？你快说句话！你别吓唬俺啊，春英姐，啊！ 求你一个事儿 啊， 别告诉俺婆婆，更别告诉岳芬。 此时的岳芬来到地主家准备借粮食，岳芬刚进二宝家，黑燕就把岳芬拉了出来。岳芬能借到粮食吗？大壮是否能按时地赶回部队呢？先为您送上一首《沂蒙六姐妹》当中的插曲《送郎参军》，由李一晓演唱。歌曲过后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继续跟您一起欣赏电影《沂蒙六姐妹》的精彩录音剪辑。我是韩涛，这里是娱乐大篷车，各位稍后见。 春风吹，六月晴，我送哥哥去当兵。哥哥你参军去前方，我在后方生产忙，冬有棉衣夏有粮，请你把心放。送哥哥到军营，参加队伍真光荣。春风吹，六月晴，我送哥哥去当兵。哥哥你参军去前方，我在后方生产忙，冬有棉衣夏有粮，请你把心放。送哥哥到军营，参加队伍真光荣。春风吹，六月晴，生产忙，冬有棉衣夏有粮，请你把心放。哎嘿，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各位好，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天进行的电影之旅当中，要和大家一块儿来欣赏国产影片《战争中的女人》《沂蒙六姐妹》。真实的历史当中，在孟良崮战役期间，沂蒙六姐妹带领全村为部队烙煎饼15万斤，筹集军马粮草3万斤，洗军衣8000多件，做军鞋500多双，运柴火1700多斤，为孟良崮战役的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影片《沂蒙六姐妹》当中，孟良崮战役马上就要打响时，燕庄的乡亲们都在为陈毅领导的华东野战军准备干粮，但岳芬家的存粮已经没了，于是岳芬就去地主家借粮，但地主家的童养媳黑燕却告诉他不可能借到粮食。与此同时，秀儿当兵的哥哥大壮被父母骗回家，并被关进了地窖。岳芬能借到粮食吗？大壮能逃出地窖吗？接下来咱们继续来欣赏影片《沂蒙六姐妹》的录音剪辑。黑燕把岳芬拉到了自家的草场上，然后把秀小贺也叫了过来。黑燕计划烧了自家的草棚，来个调虎离山之计。 这棚子烧起来之后，岳芬你就去俺家门口喊救火，小贺你去秀家门口喊救火啊，等人都跑到这儿了，我就去俺家弄粮食。秀，你就去放你哥。 要是你真把这房子烧了，让你婆婆知道，还不得打死你啊？ 那你说咋办？ 黑燕，你胆儿太大了吧？再说了，这么大个草棚子，你舍得烧吗？ 那俺在他家干这么多年活，咋也挣上些草棚子了。 黑燕，俺觉着，要不咱再跟兰花商量一下哈？ 问他干啥？他有一大堆道理等着你呢。你们谁也不许出去说， 你要不俺还是别参加了。 走，你们都走，行动。 黑燕把草棚点着之后，秀、小贺和岳芬四处喊救火，把乡亲们都引到了草场。秀就赶紧跑回家准备放哥哥出来，却发现地窖已经打开了，哥哥大壮也不见人影。 哥，俺哥呢？哥，哥， 别喊了。 娘，俺哥呢？ 走了。 俺爹叫他走的。 你哥在地窖里用油灯把草席子点着了，他说要不放他出去就烧死自己，你爹没法子，就让他走了。 那俺爹呢？ 秀爹当然是去救火了。在大家救火的时候，黑燕偷了家中的粮食给了岳芬，但是却被二宝看见了。 你偷咱家粮食，打仗了你知道吗？队伍得吃饭，得摊煎饼，你明白不？岳芬那粮食是借的，等他有了他就还咱了啊。 娘知道准打你， 你不说娘就不知道。 咱家茶园着火了， 活该，谁让他老打人。 仗都快要打到燕庄了，没过几天兰花就给乡亲们开了个会。 乡亲们，咱华野包围圈把74师包了饺子，已经接上火了。主战场在孟良崮，咱这一带是打阻击，最近的阵地离咱这儿只有40里，所以区上现在要求咱要多准备煎饼和马草，多不少于5000斤，还要组织担架队到区上集合。另外区上的军粮因为打仗运不过来，咱还和以前一样各家先备着，担架咱也多预备些。 开完会这天晚上，春英、岳芬和婆婆又开始摊煎饼了。春英婆婆一边干活一边夸着岳芬： 这新媳妇就是有面子， 能从二宝家借出这么些粮食。 娘，您可高低不能说出去俺从二宝家借粮食了。黑燕是偷偷借给俺的。 哟，那让他婆婆知道了又是一顿好打。 俺跟他说别拿，他自个儿非要拿。 哎，黑燕就是打不服。去看看秤，盖盖被子。 不用看，没事。 我的话也不好使了。 娘，俺去。 一个听话的就行了呗。累了，就回去躺会儿。 不累。让您这么一说，俺越想越觉着，俺真不该找黑燕借粮食。 区上的粮食，不知道啥时候能过来。靠咱，这阵子是还不上。 俺家有粮食，俺明儿回去一趟。 几十里地呢，你认道？ 俺打听呗。俺要是明儿早一早早起回去的话，后半晌就能赶回来。 那让你嫂子跟你去。 哟， 好久没回去了，啊，猛不丁的离开爹娘，也该回去看看。春英，咱给亲家带点啥？ 抓两只鸡呗。 用不着，打折仗呢，没那么多讲究。 嫂子在家忙吧， 俺让小贺跟俺作伴，他呀就爱出门。 第二天一早，岳芬就和小贺一起回娘家了。岳芬娘赶紧给两人做了一顿面条。 岳芬，哎，出来吃面。 女婿有信来吗？ 来过一封信，说都挺好的。 哎，这仗也不知啥时候才能打完，真是造孽。 娘，俺听说大家队都要往上拉了， 在家住一宿再走吧。 不成，娘，家里头忙着呢。 倒是没剩。女婿不在，他们没人欺负你吧？ 没有，娘。俺公公打鬼子的时候之前牺牲了，俺婆婆又送两个儿子都参了军，现在家里啊是区上挂了号的模范户呢。家里头活多的时候，村里还得派个工，您放心吧啊。 烈属光荣，可这烈属不是好当的。 娘， 烈士军属的确是不好当的。岳芬婆婆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每天都惦记着战场上的两个儿子。岳芬回娘家这天，岳芬婆婆正在家中摊煎饼，春英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 娘，娘，不好了！老二回来了， 你吓死我了！ 人呢？马上说话就到了。俺看见柱子了，他是先遣大部队随后。 哎，岳芬， 是啊，你说咋办呢？岳芬早不回家晚不回家的，队伍不在这儿过夜，说话就走。 大部队啥时候到？ 俺哪知道，反正是快了。说让给准备干粮，有多少算多少，拿了就走。 你赶快到路上迎迎岳芬，他推着粮食走得慢，你赶紧的，看一眼心里也踏实。 行了，我去了，娘。您哪儿也别去，等老二来家。 没过一会儿，老二南城就回来了。 娘，我回来了。娘， 晨儿， 娘， 喝了。 哎， 娘，都好吗？ 都好。娘对不住你 啊， 这一大早就打发你媳妇儿回娘家办事去了，到现在没回来，要不这会儿你们小两口就见上面了。 有啥好见的，见娘一眼不就行了呗。 人家可想见你，成天念叨着。快到新房去看看。 不急。 去，快去。 那我去了。 南城轻轻地推开了自己的新房，只见房间里被收拾得整整齐齐，枕头上还有一只岳芬绣的荷包。部队又要出发了， 南城没有等到岳芬回来，就拿着荷包走了。岳芬回家后伤心地痛哭了一场。不久，村里组织担架队去前线，岳芬也想去。 娘，俺想去参加担架队。 还是俺去吧，你在家陪着娘。 你有臭，俺去。 臭有娘了。你俩都去。 娘，那家里呢？ 家里有我。赶紧收拾，多穿人家衣裳。春英啊，你把娘的坎穿上。 不行，娘，这衣服 穿上。三九年打鬼子，俺当过担架队，多抬一个人多活一条命。你俩都去。 这时在秀家，秀娘正在劝重病的秀爹不要去前线。 他爹啊，这回别去了，病得不轻，俺跟兰花说去。啊， 去，这仗打不下来啊，就没敢生日子过。 爹，我替您去，兰花她答应了。 你当那是看光景，打仗你去能干啥？ 我啥都能干。 他爹，要不这回让秀去吧，村里那么多人呢。 就是啊，爹，花木兰都能替父从军，我也能替你之前啊。说病以后还能有人给我写个戏文啥的，爹，你就放心吧啊！ 放心，我是一辈子也放不了这个心。 他爹，这会儿俺答应了。秀儿，路上可千万要小心，跟着兰花别乱跑啊！ 哎，我知道了。 秀替他爹去参加了担架队，而在地主家，当然是由黑燕去。二宝很是舍不得黑燕走。 姐，你还回来吗？ 回来，和村里人一块儿回来。 你准骗我了，我准不回来了，连新衣裳都穿走了。 二宝，姐不会不要你的，这么多年这个家就你对我最好，在家等着姐回来啊。 娘，俺走了。 燕儿，自己一个人在外头可千万要当心呐，这个兰花啊算是盯上咱们家了，躲都躲不掉，别人呢又都去不成。 俺愿意去。 孩子，这些煎饼带在路上吃啊。你偷粮食的事儿呢咱就不提了。 俺没偷。 还嘴硬，兰花都已经把钱给我送家里来了。行了行了行，赶紧走吧走吧。 姐，早点回来，黑燕肯定不回来了。 呸呸呸呸呸！别说这些丧气话，黑燕一定会回来的。 他万一要是不回来了呢？ 瞧你那个没出息的样，他要是真不回来了，娘就再给你娶一房。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来欣赏今天的电影之旅。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来继续欣赏国产影片《沂蒙六姐妹》的精彩录音剪辑。2009年8月。第13届电影华表奖的颁奖典礼上，影片《沂蒙六姐妹》获得了优秀故事片奖。在2009年的60部国庆献礼片中，《沂蒙六姐妹》可以算是一朵奇葩。它的总票房达到了2000万，为中小成本的主旋律影片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回到剧情当中，孟良崮战役中，燕庄的各家各户都有人去参加担架队。沂蒙六姐妹到前线之后，每天在枪林弹雨之间穿梭运送着伤员。这天大家休息的时候，黑燕气冲冲地把兰花叫到了一边。 哎，啥事儿啊？ 你说啥事儿？你不说俺娘就不知道，你这不等于把我给供出去了吗？ 你这之前是光明正大的，你干啥偷偷摸摸的？你说你偷你家粮，俺能不说吗？再说了，那岳飞也是觉得不合适才告诉你。 谁偷了？那是俺家的粮，我凭啥不能拿？ 你娘本来就不积极，他又闹起来，你说算啥事儿啊？哦，人前方流血牺牲的，咱后边就被摊了煎饼，闹得乱七八糟的，这不丢人？ 好好好，就你积极，别人都落后。我是偷粮食的， 那你也不能去告密。 你以为我不说他就不知道啊？ 打死我都不承认，大不了就挨顿打嘛。 俺就是让他不想再打你，俺才去找他的。谁都不是为了挨打才生下来的。俺娘原来俺爹的事儿，到二把头舅家去评理，被他家人给打了。俺娘又病又气的，没多久就咽气儿了。我从小我就想不通，凭啥有人打有人挨？凭啥有钱人就能打人，没钱就挨打？来了共产党，进了识字班， 俺再把这道理摆过来。这道理就是， 谁也不能打谁，谁也不能再挨谁的打。行了，俺知道你这人脸上冷心里热，你给队伍上干了很多活，给咱村里也出了很多力，你跟他家人不一样。 个人恩怨在战争面前都不值得一提了。沂蒙六姐妹在战争中成长了起来，原来连老鼠都害怕的月芬，现在和嫂子春英一起都敢照顾满身是血的伤病员了。 嫂子你怕吗？ 怕。 他哥俩受过伤吗？你咋了嫂子？你是不是有啥事瞒着俺？你说话呀。 月芬，这是他爹牺牲了。 俺没告诉臭他奶奶，俺怕他受不了。那你就一个人忍着，俺不是你的亲人。 俺知道你惦记着南城呢，俺怕你担心。 你知道你这几天脸色有多难看吗？不说话不吃饭，你把自己折磨垮了就踏实了。 月芬，你不用为俺担心，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死了这么多的人，俺想得开。 嫂子，咱还有仇他叔呢，啊！ 咱还一大家子人呢。 这时，一个医生跑了过来。 春英啊，咱们同志可以献血，手术需要用血。 同志， 咱们同志可以献血。 同志，抽俺的。 我要男人，男同志，你们男同志可以献血的。 你瞎了吗？俺们沂蒙上的男人都在捡血呢。 男人们都去了前线，弹药都没有人手去运送了，于是女人们主动提出了运送弹药的这种要求。这天女人们一起来到了运送弹药报名点。 哪村的？ 赵庄的。 叫啥？ 李翠萍。 哪村的？ 赵庄的。 叫啥？ 刘桂英。 哪村的？ 俺是燕庄的，月芬，叫张月芬。 李春英，燕庄的。 哪村的？叫啥？ 小贺，燕庄的。 又没问你。 俺又没跟你说话。 那你跟谁说啊？ 跟你老婶。 厉害了。 俺张秀，燕庄的。 怎么都是女的呀？ 女的咋了？ 好，算我没说， 王兰花，燕庄的。 你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王兰花呀？ 黑燕，也是燕庄的。 姓啥？ 不知道。咱发枪不？ 要是有枪，我就不在这儿了。小心射晃你的条子，人在弹药在。 沂蒙六姐妹带着乡亲们运送弹药时，经过一处河流，但是桥断了。而军队需要马上过桥，于是兰花带头跳进了冰冷的河水里，部队踏过女人们肩膀搭起的木板浮桥，顺利地过河支援了前线。第二天凌晨，女人们在河边点起篝火烤着衣服，一个个冻得直哆嗦，小贺的脚都没知觉了。 脚，俺的脚不在了。 在呢，俺给你暖暖。 饭了吗？ 饭点了。 四喜呢？ 走了吧。 不会，俺看见他跳在河里了。 不会让水冲走了吧？扔炸弹那会儿冲走好几个呢。 四喜。 突然，河里边爬出了一个泥人，这个人正是四喜。 四喜， 花儿，花儿， 在那儿呢，快上去！四喜， 俺在这儿呢。 四喜。四喜， 俺不是在做梦吧？ 你快听！ 好不想了，这仗打完了吧？ 仗是打完了，沂蒙六姐妹也光荣地回到了燕庄。然而等待春英和月芬的却是一座灵堂。臭爹和月芬从未见过面的丈夫南城都牺牲了。在漫天飞舞的纸钱和雪花中，月芬婆婆带着孙子和两个媳妇跪在灵前，整个燕庄的村民都在他们的身后哭泣。这就是影片《沂蒙六姐妹》的结局。现实生活当中，影片当中月芬的原型就是山东蒙阴县的李德兰，她在丈夫参军时嫁到婆家，直到丈夫牺牲都没有见过丈夫。后来李德兰终身未嫁，领养了两个孩子，于2008年去世。沂蒙六姐妹是抗战时期拥军的模范，是巾帼的英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而如今沂蒙六姐妹的事迹已经刻进了孟良崮战役纪念馆那庄严的花岗岩碑文当中，他们的功绩和长年的烈士一起永垂于天地之间，他们的精神和冲锋陷阵的战士一样光照日月。好了，各位，今天娱乐大篷车的旅程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感谢各位的陪伴。最后为您送上韦友情演唱的这首《沂蒙山小调》，歌声当中我们下期旅行不见不散。 Bye. 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是那么小，为何我的真心